期間，被發現將一個已經損壞的電腦硬碟棄置到住所外的垃圾桶。當局又說他在申請簽證和接受聯邦人員查問的時候，俄稱他和中國軍方之間沒有聯繫，聲明沒有交代調查由何時開始。被捕男子在當地星期五首次出庭應訊，案件排期下個月中再訊。報道說，破壞調查證據最高可以被判監20年。天氣方面，一股微弱的大陸氣流正是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大部分地區的氣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在中午12點，強烈熱帶風暴美沙克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北偏東大約93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並且逐漸增強。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和酷熱，但下午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持續酷熱和風勢微弱，最高氣温達到34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現在氣温33度，相對濕度 69%， 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下午2:3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十八乡乡事委员会对开有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坳头。而博爱交汇处北行去青山公路咧，亦都系挤塞噶，龙尾就近十八乡交汇处。就系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十八乡乡事委员会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车龙排到近坳头。而在清水灣道，因為有工程，清水灣道落去龍翔道方向，近住彩雲聖約瑟小學對開的部分行車線是受阻，現在龍尾分別去到清水灣道近德望學校和新清水灣道近佐敦谷公園。在清水灣道因為有工程，現在去龍翔道方向，近住彩雲聖約瑟小學部分行車線是封閉，龍尾就分別去到清水灣道近德望學校和新清水灣道近佐敦谷公園。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在皇后大道東灣位，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漆咸道北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近模糊街，將軍澳隧道的將軍澳入口龍尾在電話機樓。路面方面，在港島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維園落橋位車多，龍尾城市花園。九龍方面，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最後，道路安全議會就提醒你，每個人對藥物的反應都不同，為了安全計，吃了藥就不要揸車了。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平时总系有好多时候要俾钱、收钱、俾家用、买嘢、食饭夹钱，点样可以过数方便啲呢？金管局推出咗转数快。全新系统助你经唔同银行或者电子钱包跨行即时过数，随时随地一个手机号码就收到钱。你都快啲透过银行或者电子钱包登记用手机号码收钱啦！ 思芬，你前日先失恋啫，你咁开心嘅 ？Kitty， 有阵时嘅嘢旧嘅唔去，新嘅唔嚟。 哇，你咁快有新恋情？不过你小心啲好。 哇，你咁黑心一个人。 唔系啊，不如咁啦，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周末有情人，思芬同崔杰彤同大家一齐研究下，喺失意嘅时候遇到嘅人，到底系白武士啊，定系另一个烂摊子啊 ？On a Saturday night。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游长假期的陈海琪，希望每个市民朝头早起身都可以有清新的阳光空气。 陈淑豪送返嚟，劝君快些抛弃，是 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潘杰宁隔足两年再同阿一哥盛做访问，感觉有咩唔同呢？ 大家都成熟咗，同埋沧桑咗。以前两年前咧，咩都笑一餐，今次倾嘅话题系认真咗。我是潘杰宁，想知道我同两年前有咩唔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城》，我是你的后援会。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好，播报时间。 现在下午时间两点十分。 好，跟住是天气啦。 现在外面气温是32度的，相对湿度就 68%，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两点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好啦，咁今日呢有个题目嘅新鲜滚热辣啊。 喔、哦、几时发生啊？ 11个钟头之前。 OK。 係啦，发生啲咩事呢？咁小弟昨晚返到屋企啦，咁打开房门之际呢，咁由于屋企嘅 setting 呢係一个走廊、啊、好似你屋企咁样。 係有个走廊。 即係有个走廊仔啦。咁入你自己间房个概念係入你间房、嗯、因为我去过你屋企啦。係啦，咁一个即係如果大家冇去过波盛屋企参观嘅话呢，咁幻想有个走廊。咁、嗯、就走廊嘅两边呢就係、是、分别嘅两间细房啦，尽头就係主人房。咁好多屋企都系咁嘅 setting 㗎啦。尤其是嗰个年代嘅钻石厅呢，全部都系咁嘅 setting。 咁设计 啦。所以其实我几鍾意钻石厅㗎。 但系走廊好把贵嘅，其实 都唔系嘅 ，OK 嘅。以前僆仔会摆几个保龄球喺度玩噶嘛。 有。 所以点解我候住你嗰度啫？有亲切感啊嘛，系咪先？ 第时生咗个女俾佢玩保龄球，几开心啊！ 有亲切感啊嘛，你屋企。咁跟住之后咧，咁啊，小弟就系住走廊尽头嘅细房。 嗯。 咁即系成一个九十度，同个主人房成一个九十度啦。OK。 系。 好啦，咁跟住之后咧，咁你打开门之际咧，忽然有个黑影。咁、哦、究竟咩嚟呢？就係、是、曱甴。 係。 係啦。你第一下係认唔到曱甴㗎，但当你回过神啊，应该係曱甴嚟㗎啦。 佢喺房里面嘅地下出现。 唔係喺同你成一个视线嘅水平㗎，喺、哦、个九十度嗰个角落头位㗎、 哦、 出现咗。 係。 即係你一打开门忽然有嘢喐呀，因为你惊动到佢嘛。 係。 咁佢喐啦，就快过你入咗你间房啦。 Oh my God。 就缩咗入我张同你屋企嘅 setting 差唔多，真係入咗你嘅电脑台位。因为你个电脑台位喺道门隔篱啊嘛， 系啊，门口右手边嗰埲墙， 系啦，差唔多啦。我屋企都系门，我就门口左手边。 系咩 size 嚟嘅？家居嗰啲细曱甴定 都唔细噶啦， 嗰啲 未到更佳嘅，未到咁大嘅，但都不能称之为细曱甴噶啦。 中间位啦， 手指公咯， 成长期嘅曱甴。 手指公细些少咯。 哇， 系啦，好啦。 我惊啊呢样嘢， 你会遇啊系、哦、你惊曱甴噶？ 我惊啊！ 嗱，我不能话自己唔惊，但又未到你嗰个地步嘅，即系我系纯粹纠结如何处理嘅啫。我最怕，我纯粹怕佢飞落我块面嘅啫。即系如果打死佢有武器打死佢，我系 OK 嘅。 嗱，我切入翻你嘅场景， 系啦， 夜晚收工，半夜翻到去，第二朝仲要开工，打开房门见到咧，我会闩翻埋道门，跟住之后出翻个厅。然后在厅度瞓觉。 哦、oh, ，OK。 然后因为有屋企人啊，第二日留个 message， 我间房有曱甴，听日可唔可以帮我 清一清， 杀咗佢？咁住我就会喺厅度瞓觉。 OK， 系啦，我唔会同佢一起 嗱，喺我眼中我系见到佢缩咗入个电脑台后面嘅。 嗯， 咁我就当然就系立咗一啲嘅工具啦。就係、是、上个礼拜讲嗰啲电筒啊，系咁喺度照啦，照，完全揾唔到。 最惊系呢， 跟住之后谂一谂，曱甴啫，冇乜嘢嘅，咁啊去冲凉啦， 冲完凉出嚟咧，你虽然都知道冇咩嘢，但你都觉得好似唔系好舒服、啊，即系你搵唔到佢出嚟，好似唔系咁舒服、啊。咁然后咧就再照啦，即系再攞电筒一照，原来咧佢出咗嚟啦。喺边个位咧？就我电脑台隔篱有一堆嘅杂物，我摆一啲湿蒸嘅背囊仔啊，嗰啲位啦，本身系摆个头盔，即系单车头盔，浪高有啲背囊仔啊，有啲运动手套咁样啦，就喺小弟今日孭嘅呢个斜孭袋后边，我见到两条揈下揈下嘅竹须，咁、我嗰下当机立断嘅，我即刻成个袋拎起，拎咗个浴缸嗰度，系啦，因为我唔想嗱。其实我嗰下系可以用力拍个袋， 系啊， 咁然后咁佢咪扁咗啦，系咪啊？ 但你唔知佢会唔会即系走得切啊？又嗰样， 我唔理佢走唔走得切啊，我系唔想嗰个袋有嗰下嘅感觉，系啦，同埋我唔想扼落个电脑柜隔篱啊，即系电脑台嗰度啊， 系， 咁所以我就成个袋抌咗去浴缸啦，咁然后就攞花洒啡甩佢先。 哦，即系你由房拎起个袋， 因为喺对面嘅， 系， 即系我间房同厕所喺对面嘅，咁我就即刻拎起个袋，佢仲喺上面噶嘛，其实我嗰下最惊嘅， 系、 因为惊佢上咗我只手啊， 系咯， 咁然后就即刻抌落去个浴缸嗰度，然后就揾水喉啡甩咗个袋先， 好大胆啊你， 喺个曱甴上面甩咗出嚟，即系喺个袋嗰度甩咗只曱甴出嚟啦，咁然后就攞 水啡佢啦， 攞水啡一阵，谂企图冲走佢嘅， 嗯， 但系冲唔走，非常之顽强，我冲咗五分钟咧，都系冲唔走啊。佢永远喺个去水口位咧， 系 佢就会挣扎到出嚟噶啦，佢又爬到出嚟噶啦。 好核突啦呢个过程。 咁然后最尾我系、 你知啲脚系咁喐啊喐啊。 系啦系啦，咁我最尾佢有时仲会爬上嗰条即花洒嘅水喉添。 系。 咁你就即刻又唔知点样扭下扭下，等佢跌翻落个浴缸嗰度啦。咁喺电光火石间，我就即刻攞纸巾就捉住咗佢。 哦。 就抌咗入厕所啦。即系你话惊唔惊咧？ 系啦，我就 又未到唔惊嘅。 即系起码你可以咁样先啦、 啊。系啦，即系如果你话叫我徒手捉佢咧，我又未大胆到咁、 啊。我未咁高要求。 系啦，我都要攞啲纸巾包一包嘅，就系咁样啦。 好讨厌啊！呢种感觉已经攰噶啦，夜晚收工翻去。 系啊， 仲要搞咁多嘢， 成身兴合合啊！ 处理完之后个人都醒，我话你听。 这间高级的小商店，交不到租金，只有洋人。现在是你说激了缤纷，找一个新开始好过再受困。从来无分的辣粉，原来挨不过的真。这才让我看真，这小店已经无人，剩下无力感怎前行？二十年余生已前滑，有个伴侣分倦了，亦有信心，怎拥抱我的命运？地上无路灯，应该怎么追究责任？连幸福。 转头就会有被选中的波城与白宝一，唔系被选中的波城与阿一秀嘅， 小心啲啊！你啱啱嗰下， 唔系与白宝一嗰下， 系 捞乱咗，小心啲个名，成日都捞乱呢两个名。转头就会有嚟嗰时啊，被选中的波城与阿一秀嘅大结局啦，究竟系点呢？ 从来无分的烂粉，原来挨不过地震。如从无这劫，还是会安枕。这小店已经无人，剩下无力感怎前行？二十年余生已前还，有个伴烂粉，倦了亦有信心，怎拥抱我的？怎么相信有人注定以后 生以前还有个伴娘粉，面对重重不幸，怎拥抱我的命运？理想无路灯，应该怎么追究责任？连幸福都已被消禁，还要怎么相信下半生？ 揾嚟有徐嘉晴嘅短期租日啊！同我哋个剧一样啊，都系短期嘅咋。今集真系大结局啦！今集 我是你的后援会，暑假期间限定大长篇之被选中的波胜与阿一秀零一。 唔系，我哋大长篇咧唔系呢首歌、啊。应该是、啊、8月29号，唔知咩天，因为四周围都黑麻麻。上星期我同阿一秀将第四隻魔王小辉辉妖都打低埋啦。正当我哋以为任务完成嘅时候，大方博士打电话俾我，话真正嘅敌人系背后嘅黑暗力量啊！我同阿一秀就被一股好强嘅力量吸咗入去，嚟到呢个好似宇宙嘅黑暗空间啊！呢度周围都咁黑，究竟系咩地方啊？阿一秀。我打唔到俾大方博士啊！呢度完全收唔到，点算好啊？阿一秀，你听唔听到啊？喺好远处嗰度有机械人嘅声啊！估唔到真正嘅敌人唔系我哋遇开嘅精灵，而系机械人啊！这个型号是地球膀胱 Union 的白色恶魔啊，配有光速步枪、专用盾牌、超级火箭盾、超级锤和火神炮啊！死了，对方的武力咁劲，我们怎么跟他们打啊？ 阿一， 你说我们不用正面冲突，只要潜入机体打低个驾驶员就可以自取这场战斗？ Oh my god! Genius!个机械人竟然停低，仲有个驾驶员行出嚟啊！听嚟佢唔系普通嘅人类啊！阿一秀，我哋要小心啊！ Three, two, one, fire！ 睇佢个身形咁细粒，发出紧啲绿光，唔通系嗰只成日话要侵略男星嘅青蛙星人？咦？啲绿光开始飞溜，变成黑光啊！而且全身仲散发住黑暗嘅气息添。 大鹏，大鹏， 黑光第一鹏，台长型精灵，因为黑暗力量聚集而出现嘅神秘精灵，冇人知道佢嘅真面目，连佢系咪呢个世界嘅精灵，亦冇人知。诶，啱啱收到 order， 叫我唔好讲咁多。咁我讲埋呢句啦，佢嘅绝招系黑光第一线，喺天灵盖度射出一道黑光就可以破坏一切。 全身都系黑色，我已经知佢系边个啦。真相只有一个。 阿一， 你问我真相系咩？真相就系、是、话知佢边个啦。总之先发制人啦，我已经计好咗噶啦。攞翻大科博士喺第三集遗留俾我嗰本书，用翻打低阿希精嘅绝招，就可以打低黑光第一棒噶啦！嚟啦，阿一秀，第一咒语杀机咯！阿一秀，我哋打赢啦！ 太大个，什么不试过？你算你不知。 大鹏，大鹏。 咦，佢竟然一啲事都冇，仲变咗个碌，成头金毛，纹晒身咁，仲拎住把牛肉刀。 点解要做黑暗魔王？巴闭咯，英雄主义咯，我唔妥你，我可以破坏你，我唔鍾意你，我可以打你。靓仔，你啤咩啊？出绝招打我啊！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 讲咩啊，老嘢？咦，唔系喎，点解你识讲嘢嘅？其他精灵甚至四大魔王都唔识噶。 你唔好攞我同嗰四大魔王比啊！佢哋都只系我嘅化身。我已经是超越晒所有精灵的存在啦！你哋人类咧系计算唔到我嘅， 系、哦。It's over 9000。 阿一， 咩话？你话 one 9000？ 愚蠢嘅人类，受死啦！黑光第一射。 阿一。 阿一兽，虽然你把声都系冇变，但你就嚟死啦！ 饰演某段美丽故事主人，饰演你旧年共神梦的恋人，你都是未明白亦野心一人，只喜你那无儿无依到跟你的根。 你的拍档精灵已经死了，得返你一个，已经冇人可以打败我啦。 被选中嘅波城阿一兽，你哋唔可以放弃噶。 系啊，阿一兽，我哋唔可以放弃噶。 要打低黑光第一棒啊！ 要打低黑光第一棒啊！ 要打低黑光第一棒啊！ 阿一兽，你听唔听到啊？有好多人同我哋打气噶，我哋一定要打低黑光第一棒啊！ 阿一。 哇！阿一兽，你变得好劲，好有型啊！全身发住金色嘅光芒，就好似一个金色嘅骑士啊！ 差少少咋，我就嚟可以统治呢个世界啦！居然俾你进化到 黑光第一棒，你嘅黑暗力量实在太大啦！我哋一定要阻止你啊！ 以你家下嘅力量要消灭我，只有一个方法，就系、是、同归于尽。 阿一兽， 无论结果是怎都好，我都一定要消灭你。绝招铁拳无敌张俊一， 这个世界的黑暗力量是不会消失的，我们一定很快会再见。 那即是几时啊？ 下星期一公司见。 那阿一兽呢？你要消失啦！ 被选中嘅波城，呢七个礼拜我好开心，同你一齐冒险经历咗好多嘢。之后嘅日子你要好好保重，好好照顾自己啦。被选中嘅波城，你永远都系我最好嘅拍档嚟噶，多谢你啊！ 無限大な夢の後の何もない世の中じゃそうはさ愛しい思いも負けそうになるけど捨てしかしないイメージだらけの頼りない翼でもきっと飛べるさ Oh yeah 终于识讲嘢咯。 呢个时候就会叮叮，冒险嘅大门仲系会继续打开。 有几好会有主持整完广播剧，自己听大结局，两个人听到眼湿湿。 系咁啦，睇下下个礼拜有咩新环节啦。被选中嘅波胜已经完咗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下星期二展开，市民今朝七点开始可以上网预约。政府表示，截至中午十二点，有大约117,700人透过上网预约登记。本台记者今朝大约九点到网上预约，过程大致顺畅，整个过程大约是两分钟完成。登记时需要同意收集个人资料声明，声明内容提及政府会根据检测结果使用收集到的个人资料和登记人跟进，所有个人资料不会向检测机构披露，除了测试结果属阳性的个案需要另行跟进之外，其他个案的个人资料将保留至计划完结后30日，其后将会销毁。民政事务总署早前推出物管检测计划，为前线物业管理员工，包括保安员、清洁工等等，安排一次过的自愿免费检测服务，计划将于下星期一完结。署方表示，计划由7月20日至今已经派发近16万个样本瓶，并收集和检测近97,000个样本，其中有5个样本对新型肺炎呈阳性反应，个案已经转交卫生署跟进。署方重申，員工參與物管檢測計劃是完全自愿。北京的中小學今日起分批開學，部分學生早上陸續返回學校。在其中一間中學，校方安排不同校門讓學生分流進入，又在校門貼告示提醒學生保持一米距離，全部師生亦都戴上口罩。有學生形容開學心情激動，特意提前大約一個鐘頭到校，又說帶備足夠的口罩和消毒物品，不擔心發生疫情反彈並在校內傳播。有家長認為北京將疫情控制得好，加上校方有防疫措施，對疫情不太擔心。南韓過去一日新增323人確診新型肺炎，連續16日三位數增長，其中308宗是社區感染，全國累積病例19,400宗，321人死亡。新增社區感染病例主要集中在首都圈，首爾外第一教會群組增至978人確診，疫情蔓延至醫療機構、學校等25處設施，光化門集會群組累計294人感染。南韓當局將疫情二級防控措施延長一星期，首都圈明天起實施額外措施，包括咖啡連鎖店不得提供堂食，其他餐廳晚上9點之後亦只能提供外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同酷热，但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及风势微弱，最高气温达34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较早前近住十八乡乡事委员会有意外，仲未清理好，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嘅，一大车多，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喺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十八乡乡事委员会有意外，一大车多。而在清水湾道，因为有工程，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圣约瑟小学对开部分行车线亦都是封闭，而家一带交通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清水湾道近飞鹅山道同埋新清水湾道近佐敦谷公园。咁就是清水湾道因为有工程，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圣约瑟小学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非常挤塞，龙尾分别去到飞鹅山道同埋佐敦谷公园。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稅務大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馬會大樓對開，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東九龍走廊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學園街，將軍澳隧道的將軍澳入口龍尾就在電話機樓。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和富中心。九龙方面， 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东油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亚街路街桥面。而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嘅龙尾喺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咧，而家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请你特别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融合传统艺术，打造一个又一个日本的祭祀。我们一起寻找不同地方色彩的日本文化。再次出发日本前，用音乐呈现节日的气氛。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发源号，日本最受欢迎祭祀排行榜特辑。 我定系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好，下昼时间两点三十六分啊，大家都仲系沉醉喺被选中嘅波城与阿一秀嘅情绪入边。 系，大家听重温啦。 系啦，大家都话可唔可以一次过下星期播晒七集？我唔冇所谓噶， 你 OK 嘅， 监制 OK， 我 OK 嘅，系 我哋开 post 公投啦， 我哋因为未谂到下星期究竟做啲咩好， 系啊，可以投一投，其实唔介意，我哋投半个钟播 零二咁样。好啦，我哋今日复活嘅女嘉宾咧系潘姑娘 潘洁玲， 系啦，咁啊结咗婚啦， 系啊，新嘅身份啦， 系啊， 搞两年啦， 其实我几中意呢 type 嘅， 嗰日你唔讲， 不过结咗婚。冇计啦，听下佢两年前系嘛，差唔多系两年前嘅访问系点先啦。 我哋今日呢位嘉宾咧，咁佢都好中意睇波啊，等等嘅，咁佢就系潘洁玲嘅。Hello，Hello。 首先我哋要明即系同事先嘅， 系又嚟明即系同事。 系啦，早两集咧就系私分， 系 今集咧就系玲公子， 系啦，识咗佢好多年， 几耐到啊？ 哇，都十年，十几年， 十几年， 十年， 哇，仲多过，仲耐过我哋识佢。 因为佢系我男朋友嘅朋友嚟嘅，读书同学嚟嘅。 哦，窒咗两秒添。我窒咗你啊！ 好彩你连住讲嘅， 我男朋友 D 朋友 嚟嘅。 咁我识咗佢，因为我未同我男朋友拍拖嘅时候，好似都已经认识大家。 今日有潘洁玲喺度做我哋嘅嘉宾咧，大家都会认识你，就系你都系利物浦嘅 fans 嚟嘅。 其实就我出道嘅时候，其实系一个旅游主持嚟嘅，咁、就唔系话。我做體育先嘅，咁係後來節目俾人 cut 咗啦，跟住之後咁啊公司要夠出糧俾我，咁啊唔對路啦，咁我又繼續俾你坐喺度，又冇節目拍噶嘛，跟住就話喂有啲咩喜好啊，咁我好中意睇波咯，佢嚇女仔人家中意睇波啊，咁啊即管問下體育台有冇節目俾你做啦，咁啊一做就做咗兩三年，然後嗰個球迷嘅印象就好似好深入民心咁樣。 但係你係幾時開始喜歡睇波啊？ 其實我是1998年的時候 世界盃 啊，如果大家知道 中學嗰陣， 小學、幼稚園。 其實我啱啱拍咗一個節目咧，我都講咗俾大家知嘅，我做咗20年球迷嘅，咁自己計翻啦， 自己計數啦。 但係嗰陣睇世界98年世界盃， 係因為我兩個哥哥，我有兩個哥哥嘅，咁啊自然會爭輸電視啦。咁嗰陣時其實如果我唔知道你出咗世未啊？ 出咗世，我第一次睇都係98世界盃 啊，真係㗎，係 啊， 因為嗰陣時嗰個氣氛係好熾熱㗎，即係嗰啲主題曲啊各樣咧，大家都朗朗上口㗎嘛。咁我爭輸電視。咁一齐睇咯，咁又觉得哇，原来都几好睇嘅，即系一件好热血嘅事咧，都几啱我嘅性格咯。咁我就中意咗，同埋嗰阵时因为我睇英格兰，因为屋企都中意睇英格兰，咁啊中意咗奥运咯。嗰届佢系嗰届爆出嚟噶嘛， 哦，咁因为系咪奥运都系踢利物浦嗰阵时，所以你就顺带中意 屋及乌咁啊，中意咗利物浦，然后就哇前上咗啦。 俾阿潘杰玲估下，我同阿一。就咁睇第一次见面， 系啦， 边一个似系咧睇自己嘅爱队嘅时候， 会变成呢个暴躁球迷。 其实咧，原本我想估系一嘅， 系， 因为我觉得佢把头发咧、就系嗰啲一输波会拆散啲头发喺度，系咁捽， 系咁甩个头，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搞事嗰啲。 但系跟住见到波成脚都跛埋， 系咪前排输波所以嬲咧？咁 系啊，跟住揾嘢踢咁样。所以我呢下我想试下估波成 真正嘅答案 系一嘅， 系啊，即系要以貌取人嘅呢、這个世界。 我咬亲嘅纯粹踢波啫。 我睇其他队咧，我系好理性嘅。咁但系当我一睇咧，其中一个经典咧就睇西班牙，当好似上一届世界杯咪输得好离谱嘅。咁然后有一下咧，我系抌烂咗。我 friend 屋企嗰只碟咯，即系我食紧捞丁啊，跟住之后咁都入波，跟住抌咗个碟落地下，嗰个系冇烂到嘅，咁之后我再即系咁佢继续输波噶嘛，我之后喺屋企攞嘅所有嘢咧，佢都话你用胶碟啊，用纸碟啦、啊，用胶杯啦、啊，我喺屋企抌晒佢屋企所有嘢落地下。 我通常如果都系揽住 cushion 咯。即系我如果利物浦踢得唔好咧，我都会掉咯，但我掉 cushion 即系呢啲事前控制定先。 你自己系咪一个暴躁球迷咧？ 其实都算一半半啊，系啊。 嗱嗱、 啊， 喺大家认识嘅潘杰玲就好斯文啦、啊，我觉得啦，形容为或者、 哦、我估到你想问乜？ 系啦、啊，会唔会讲粗口咧？ 会，绝对会。 正常都会忍唔住嘅，总有一啲 嘅。我唔知道呢度嘅尺度啊，所以头先我忍住咗，即系都会有啲单字出咗。 哦，另外一个问题喺足球上面经常出现噶啦，即系我好似我咁，皇马嘅死敌就系呢个巴塞啦。咁、你利物浦嗰边又系边位咧？ 曼联咯。 系啦，咁、好啦，如果另一半系曼联，你会点呢？ 我谂沟通唔到啊！我谂应该唔会存在呢个可能性， 即系唔会谂噶咯。 即系如果拍拖之前表白前，你发现原来佢系曼联嘅球迷，会唔会影响到咧？ 中意佢咯，因为我男朋友系阿仙奴嘅，咁其实我哋都试过因为睇波而闹交噶。咁如果仲要系曼联嘅话， okay. 我真系想象唔到会系点啊！ 我想知嗰次闹交系咪就系正正利物浦对阿仙奴咧？ 因为我哋一齐去英国，咁咧第一场喺英国睇嘅第一场波咧就系阿仙奴对利物浦，最系我生日嘅嗰日，咁就利物浦作客啦。咁我哋啱啱初到贵境，咁啊买唔到作客飞，咁我就觉得冇所谓啦。咁佢系阿仙奴球迷，咁咪陪佢坐主场位咯。咁我就劲低调啦。穿着黑色衫， 好似 啊嘛， 好似喺度嗰啲叫咩出席嗰啲衰嘢嗰啲，着晒黑色衫。 跟住之后咧，点知嗰场波利物浦输咗，咁啊，我男朋友仲要好得戚咁样，咁我咪嬲咯，即系我觉得我生日跟住场波输咗，你仲要咁得戚，系咪应该俾少少面我？跟住之后冇啊，最后就嗰晚系生日饭，我话唔食啦。吃麦当劳算啦咁样咯， 真系会嬲到咁样 喎！ 嗰次 真系发脾气啊！ 够钟翻嚟啦！ 电话旁边咧有人妻潘杰玲啊！ 喂 ，Hello， 嗰个叫法已经改咗啦，系我系人妻啊， 吓死我，我以为改咗，我已经唔系人妻咁简单，我人母跟住同我讲， 唔系，即系上次同你哋倾偈，我未结婚噶嘛， 系啊，上次系旧年欧联决赛前夕。 唔记得对边， 唔记得对咩，我只好赢， 总之赢咗啦，系啦， 系啊， 跟住系你哋有问我感受嗰啲嘅，好似系， 系啊，系啊， 今次直情又攞冠军啦， 攞埋英超啦， 攞埋英超咯，今次 其实都几复杂，因为其实已经答咗好多次啦，跟住而家因为而家有啲过咗嗰个气啊，同埋因为有疫情啦，跟住又系啦，香港嘅环境啦，其实捧杯嗰个兴奋基本上俾个疫情有少少拖垮咗咯，但系都开心嘅。即系见到，即系捧杯嗰刻都有眼湿湿嘅。 咁出年你点睇啊？出年 你讲利物浦啊？ 系利物浦啦。出年或者出年嘅楼市你又点睇咧？ 出年个股市恒生指数你觉得会点？ 因为而家咧那个时势。嗰、那個局勢變得好快，好似每日都有唔同嘅嘢咧，變咗當你問我出年點睇咧，覺得哇諗到咁遠啊咁咯。我希望可以衛冕啊，但係我覺得都唔容易啊，因為見到其他隊其實疫情之後咧，佢哋復賽咧嗰、那個狀態都唔錯，即係車路士啊、曼聯嗰啲。咁我覺得就咁睇嘅話，其實。上季就好似哇直头带咗出嚟，好似抛离好多，亦都好似人哋追唔到啊！就算对赛都好有信心，但我谂下一季嗰个成个气氛应该会紧凑好多咯。 嗯，我哋而家好似听紧一台嘅十项全能咁样， 系咪？一入咗嗰个 mode 就 系啊，体坛无极限咁样， 池潘健宁。 咁但系对另一样嘢嘅睇法，就系你同老公咧，你有冇谂过即系生小朋友，即系你哋嘅一个叫做咩夫妻嘅关系啊？又有冇一啲咁样嘅打算咧？ 因为通常结得婚都预咗俾人问噶啦，咁头一年结婚就觉得啊可以即系探下二人世界啦，跟住到而家因为我读紧书啊，咁变咗啲时间又唔系好分配得到，你叫我突然间带住个肚去实习，我真系会觉得好吃力，所以又好似又突然间觉得啊再谂下先啦，因为我哋两个都对于有小朋友唔系话好。急切话哇好想好想要，亦都唔系话哇唔要好抗拒，即系我哋两个其实两个都系中间，即系对于呢件事嘅睇法都比较 neutral。 如果阿仔出咗世之后，佢系 你 assume 咗佢会 唔系？即系假设啦，系佢系阿仙奴嘅 fans， 已经系仔啦， 系啊，assume咗， 或者佢唔系利物浦嘅 fans 咁点算？你会唔会妒佢啊？ 我唔信佢喺经我哋嘅生徒之下会唔系利物浦或者阿仙奴嘅球迷。 点咗个好衰 咪喎， 鍾意曼联咁你又真系嬲啊！ 我真系识好多咧，即系阿爸系车路士啦，但系鍾意曼联、啊。我识好多人系咁样，唔知点解我啲中学同学咧全部曼联嚟嘅，即系当然我知道你哋系曼联啦。咁但系佢阿爸系车路士嚟嘅。 咁都几灰喎，我真係唔知啊！我其实我有问过我老公嘅，但我问呢未係去到咁灰，我只係问佢，我话啊你估第时我真係有小朋友，跟住如果係利物浦球迷你会唔会唔开心啊？咁佢话都冇乜嘢嘅，但佢又即係佢都有啲信心啦，但係应该都会跟我睇阿仙奴㗎啦咁啊。如果我喺度諗，如果跟佢睇阿仙奴，跟住冇人同我睇利物浦，我又会好孤单咯。 係啦。咁你到时唯有叫佢睇湖人啦 ，NBA 嗰边啦， 咪生多个咯，生两个咯，一人一 点都有一个中意利物浦啦啩。When you walk through a storm, hold your head up high and don't be afraid of the dark.At the end of a storm, there's a golden sky and the sweet silver song of love. Walk on through the wind. 第二个部分咧就系、是、女神大揭秘咁啊，想潘洁玲分享一下你自己嘅秘密俾我哋听嘅。咁当然唔一定系关于足球嘅，系啦，都可以系你生活上面嘅习惯啊，或者你一啲拍拖嘅经历啊。 生活上面嘅习惯，我系一个几污糟嘅人嚟嘅。 喺去到咩程度咧？ 例如我系。有时习惯咗朝头早出门口之前先冲凉咯，咁有时夜晚就觉得，哎，横掂听朝都冲噶啦，不如夜晚唔好冲住啦，咁样咯。 即系出完一日街，你翻去瞓自己张床系冇冲凉嘅。 同埋咧，同埋我之前，因为我喺意大利，我咪话我去睇欧联嘅，咁我飞去基辅嗰程机系凌晨机嚟嘅，咁翻嚟嗰程机都系凌晨机嚟嘅，所以其实我系整整三日冇冲过凉咯，冇冲过凉，冇洗过头，冇擦过牙，冇洗过面，三日 冇冲凉冇洗头 O K 嘅，但唔擦牙同洗面我问啲嘅， 冇擦牙冇洗过面。 你唔会觉得唔舒服嘅嗰阵？ 好唔舒服，我真系好辛苦。我一翻到意大利系咁讲话，我真系好想冲凉，但系因为我系 join 翻个行程啊嘛，我系唔想走太耐，所以先至要咁扯咁样啦。咁所以我系 join 翻我男朋友同佢屋企，跟住我系咁捉住男朋友，我好臭啊！我真系好想冲凉。终于翻到酒店嗰刻，即刻冲入厕所咯。 咁但系好啦，平时喺屋企啦，你就话可以唔冲凉摊上张床嘅，另一半得唔得咧？ 佢都得噶， 哦，即系你都接受到嘅。有啲系人哋得，因为人哋唔得，佢自己得噶嘛。 系啊， 即系佢系咁样样，你都我接受到嘅。 OK 啊，因为佢有时都系，佢都系朝头早冲凉嗰啲人嚟嘅。 咁但系如果佢踢完波翻到屋企好攰，你知踢完波嗰个程度同正常又唔同噶嘛？ 系啊， 咁又得唔得咧？ 佢自己忍唔住咯，佢会淋一淋咯。 哦，即系反而你系忍得住。 如果嗰日真系污糟而真系冲唔到凉咧，我会宁愿瞓 sofa 嘅。 系啦，其实就系嗰种自己觉得自己污唔污糟啦。咁我经常都觉得自己唔污糟嘅。咁所以就 OK 咯。 喂，有冇去过？有冇话即系有冇一啲嘅地方嗰日做过或者去过嘅地方，然后你觉得一定要冲凉先去咧？ 有，我一定要冲凉先去。 唔系，即系一定要冲完凉先翻即系上瞓。 有，我之前拍嘢，喺秘鲁去咗个沙漠，因为其实我哋个行程好长，我哋得四日，但系要拍紧三集嘅嘢，所以系由朝拍到晚，有时真系攰到唔系唔想冲，而系我一翻到去一搭落张床度就瞓着咗，咁啊第二朝先至冲咁样啦。但系有一次我真系同个 writer 讲，我话今晚你千祈唔好俾我瞓着，因为我哋晏昼系去咗沙漠，系全身都系沙，同埋因为好热啦，仲要玩嗰个 sandboard 啦， 系 哇全身系湿晒，跟住我捉住佢，我话。你真係一定要逼我沖涼，跟住之後就話好，我今晚嘅任務就係要你沖涼，跟住我唔該曬，所以我嗰一日真係好乖咁樣沖咗涼落咗妝。 我都有呢啲㗎，但我就冇咁極端，即係去玩去沙漠啊。我純粹如果嗰日係食完打邊爐 啊， 或者係或者去嗰啲 燒肉嗰啲 咧，哇唔得，個頭髮尤其是嗰一長頭髮咧，嗰陣味咧唔得，我瞓唔到覺，一定要去沖咗涼先瞓覺咯。 點啊？係咪好無言？我聽到你個秘密之後， 落妝咧，落妝你會唔會忍得到？ 我都好難㗎，我都係抹下就算嗰啲嚟㗎，好變態嘅。我去南美嗰两个礼拜，我谂我两个礼拜都系第二朝先落妆，跟住即刻又上妆，所以系差咗劲多咯啲皮肤，所以真系唔好学啊！ 啊，但系唔系嗱，即系首先几样嘢啦，即系睇波已经夜瞓啦，咁然后即系日常根据你嘅说法就系日常生活都唔系好检点啦，唔系好干净啦，但 系 啲皮肤唔差喎， 化妆噶咋？ 好啦，除咗夜瞓之外，另外一个睇波又一定会食嗰啲花生薯片，你有冇呢个嘅？ 梗系要食啦。 系啦，咁你又点样唔肥又可以唔爆疮咧？我次次睇完波之后，第二日咧，啲嘴唇顶嗰位、人中嗰位一定爆晒疮噶。 你冇呢啲嘅， 但你都照食嘅。 饮嗰啲清嘟。 号嗰啲咁样嘅嘢。 哦，即系睇住波就饮呢啲。 系啦，即系一个加一个减咁样试下中和咯。 但你最喜欢嗰样嘢，即系睇波一定 波 送住嚟睇波系咩咧？ 热都。 薯片 系啦， 哦，哇，呢个我都系 必备啊！呢个真 呢个一定要少少辣咁样， 系啊，因为你要好眼瞓，但系佢又好刺激，跟住就好配合到件事。 系啊，烧烤味都唔够啊，一定要系嗰只辣味先得。 咁我明点解我系肥仔啦，我直情要嗌埋麦麦嗰个餸添啊！ 哇，嗰个又真系好夸张啊！ 够钟翻嚟啦！ 咁啊，头先咧你有讲过啦，就系话你而家都读书啊嘛，阿一对你所读嘅科目咧都非常之感兴趣，想知道啲。 某程度上系你师兄， 系啊， 系啊， 咁都要认。 你读咩噶？ 因为我早你一届啊嘛，我系 con you 嘅啫，都系。 你读咩噶？ 我读佛学咯。 吓，系啊，我而家有同啲佛学嘅同学上紧堂噶。 哦，佢有一科系啊，佢开咗一科系佛学嘅 counseling 噶。即系 MBS 系啊系啊 系啊，我有啲同学读完我嗰科之后再去读嗰科都有嘅。 咁我都 update 下啦，因为好似变咗我哋自己倾偈咁。因为咧，我就喺ConU 报咗 master， 就读紧心理辅导。咁而家系暑假，其实都唔系暑假，因为我有 summer sam 嘅。不过嚟紧九月就会正式踏入 year two， 咁就开始实习啊各样咯，系啊。 咁其实系读啲咩嘅咧？ counseling 系咯，直就咁讲 counseling。 心理辅导，因为我其实我 bachelor 就系读心理学嘅，咁跟住到而家就即系再进修啦，就拣咗专做心理辅导啦。咁你哋其实对心理辅导嘅认知系咩？反正我想听下你哋讲，听你哋有冇即系中到啲 keyword。 有两个嘅，我得两个嘅啫。 系 陈慧琳。 系。 第二个学校社工，入去捉棋。 啊、但系。两样都是错的。 这些位置我不冲出来啊。 答一下啫。 陈慧琳呢在这部戏里面呢，其实他是 clinical psychologist， 即是心理学家啦。 嗯， 他都会做辅导的，但是其实他就会是比较偏向于譬如有些是病态少少嘅，即可能系有啲精神问题、情绪问题，系去到要食药啊嗰啲，咁 CP 就会系呢一范嘅专门啦。咁其实我哋心理辅导就系除咗佢食药之外，我哋都可以提供到一啲嘅方式、一啲嘅治疗，去到从唔同嘅方面去入手。譬如系佢有啲负面嘅谂法，我哋可以同佢一齐倾，亦都有俾啲方法佢。 嗱，虽然而家你未出嚟即系正式去做呢一行啦，但系有冇已经？出现一个状况就是啲朋友食饭咁样唔开心，好自然跌入咗个毛度。 唉，寻日买礼物铺又输咗五嚿水啊！ 即系突然之间就入咗个状态，就同佢分析啊，跟住咁样样咧，即系呢个可能系不自觉噶嘛，因为你读紧嗰样嘢，你有冇发现自己都有呢个状况咧？ 而家朋友揾我倾，我都唔会入咗一个辅导毛嘅，因为。辅导猫同朋友猫有少少唔同嘅， 系咯。 辅导会客观啲嘅，朋友始终你识嗰个人啊，或者讲嘢态度语气，好似我而家咁讲嘢，我都系一个朋友猫，即系我唔会入咗辅导猫，跟住把声可能会放轻啲啊，即系其实系有少少唔同嘅，个节奏都有啲唔同。 辅导猫把声系点噶？ 吓！而家要咁样扮，好奇怪，我唔 啊啊啊！模拟一下，模拟一下。 系你寻晚赌诶，好输咗五嚿水。 潘姑娘啊，其实咧我都知道，即系沉迷赌博系唔啱嘅，但系有时我真系忍唔住，我琴日就买咗少少利物浦输咗咯。唉，我而家好唔开心啊。 嗯。 嗯 好想笑，我尽量试下入一个墓。 嗯， 系寻晚发生嘅事啊。 系啊，寻晚又输咗，其实唔系第一次噶啦。 嗯，咁你对上一次买波同你到寻晚买波隔咗几耐啊？ 都隔咗好耐，隔咗两日咯。 哦，两日，咁你本身其实有冇话即系自己系完全唔想买波，定系话你净系想减少个金额啊，定系点噶？即系你嗰个具体你唔想赌波嗰个计划系点噶？ 冇 、哦，佢把声好 firm 啊，即系好似同啲姑娘倾紧偈啊！我哋下次打俾你，嗌你潘姑娘先，好亲切啊！呢个位 系啊。 可以啊，可以。 但我想讲， 你 feel 唔 feel 到？你 feel 唔 feel 到把声或者个 mood 系有啲唔同啊 ？feel 到啊 ，feel 到 ，feel 到啊！ 我忍住笑。 所以我正想讲，啲人如果好彩你结咗婚啊，如果我一定用呢一招嚟同你倾偈。 哦。 但唔得，原来系唔得噶，因为你 feel 到个 mood 系唔同噶。 系 啊，系啊，你即刻唔想，你即刻唔想撩佢啊？ 佢即系当 job 咁做先会， 你即刻唔想撩佢。 因为咧，其实咧，辅导唔系真系斋倾偈嘅，其实我系要。我每問一條問題呢，我都要諗返其實我個 purpose 係乜嘅，即係其實嗰件事係唔會可以愛嚟溝女㗎。 系啊，非常之嘅， 我都 feel 到系唔得嘅， 系啊， 因为你我自己都入唔到个毛啊， 系啊， 入唔到个沟女毛啊，我系听到嗰把声， 失败咗， 失败。形容安倍系佢极好嘅朋友，关注佢嘅健康，并向佢致以最崇高嘅敬意。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又向记者表示，安倍十分热爱自己的国家，他计划致电对方。共同社引述日美政府消息人士报道，安倍计划在星期一与特朗普通电话，预料安倍将表达期望美方与他的继任人继续合作，发展强而有力的双边关系。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正午十二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东，大约93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和风势微弱，最高气温达34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有意外，第一二线受阻，龙尾和富中心。咁就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嘅第一二线有意外，龙尾和富中心。至于较早前喺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十八乡乡事委员会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而在清水湾道的紧急维修都已经完成，咁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咧，较早前近住彩云圣约瑟小学的封路已经重开，而家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的交通仍然是繁忙，龙尾去到近圣贤中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学园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反方向九龙入翻将军澳咧都系车多，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亚皆老街桥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喺太子道东油站对开。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咧，交通非常繁忙，车龙排到去牛头角下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及早切断2019冠状病毒病在社区的传播链，令市民生活恢复正常。政府在9月1号起推行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为期最多14日。市民依家可以在网上预约，选择日期、时间和社区检测中心，由有医护训练的人员采集样本，如结果呈阳性，卫生署会联络跟进。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请尽快上 communitytest.gov.hk 预约啦。 播成也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好，下昼时间啊，就嚟已经嚟到啦，3:08。我哋今日复活嘅女嘉宾系潘姑娘潘洁玲啊，咁啊啱啱喺新闻嘅期间咧，我哋 send 咗个信息俾佢，就问佢啊，今晚系阿仙奴对利物浦、啊，你同你老公又要大战啦，即系足球嘅大战，究竟你点睇咧？佢复咗未啊？ 复咗， 系 唔会打交噶。咁多年咩都惯啦，让下阿仙奴咯。 好，我今晚唯有潘洁玲， 嗯， 我支持阿仙奴，系因为我系灯神嚟嘅。好，我哋听翻佢两年前嘅访问先啊。假设啊，我哋要兴建一间潘洁玲博物馆， 真啊 真啊，你觉得会有啲咩喺入边？ 其实都系我人生嘅经历嘅嘢啦， 系 系啊系啊。 例如冇冲凉嗰三日，究竟着啲咩衫咧？ 有翻啲相啦，画翻个地图啦，系啦。 我想摆系咯，摆一个世界地图啊， 系 跟住可能。逐个地方写翻我喺嗰度最深刻嘅系啲乜嘢啊，经历过啲乜嘢啊，或者影过啲咩相啊？因为可能就因为睇波，所以去咗唔同嘅地方啦。咁接触过啲咩人啊？我谂呢啲先至系最影响到成为我今日嘅我咯。即系个性格上好多嘢都系因为可能去完唔同嘅地方，接触过啲人啊，所以有一个。好大好大嘅地图，跟住之后同埋喺嗰度买过啲乜嘢咁啊，摆埋上去， 就做展品咁样。 有冇一啲嘢系一定会摆入去，好珍贵？ 咁一定系利物浦啦，因为我自己有一支利物浦嘅旗咧，其实系签到花晒嘅，就系嗰阵时丧追星丧揾佢哋去咩活喺个即系佢哋个训练场丧等佢哋。咁啊签啊，越签越多，咁支旗而家系签到都我自己都认唔到边个签咗噶啦，所以嗰支旗系超级珍贵。 诶，而家摆咗喺屋企边个位置？ 衣柜入边。 有冇一刻谂住系搵个大嘅嗰啲 框 又裱起佢？ 因为我觉得我一路都仲会继续签、所以就一路都未摆入去。有几个签名化化地，我都有啲担心，但系就又觉得我仲有机会会再见到更加多嘅球员，所以就留翻先。 而家落雨天啊，好易发毛啊嗰啲。 提起草呢啲嘢，你多唔多草波衫嘅咧？ 近呢几年多咗，之前就未系话一定要买嘅，但系呢几年系觉得冇一件主场波衫好唔自在嗰种感觉，即系睇波咁样冇嗰件波衫着物质咁样，所以就会好自然地嗰季一出，其实都唔会谂佢个 design 系点或者咩，唉买啦咁样咯。 哦，但除咗去睇波嘅时候会着波衫出，你平时出街又会唔会咁样着？ 咁啊，其实真系少啲、 啊， 通常都系做嘢跟住啲 PR 就話啊，不如你著波衫啦，即係訪問啊，或者可能去啲 event 都係關於足球，可能個 image 太強啊，係跟住我就有時都會覺得會唔會唔係咁好啊，即係好似淨係攞呢樣嘢出嚟咁樣，因為我自己都有好多唔同嘅 工作嘅， 係咯，工作嘅範疇啊嘛，即係做主持啊、旅遊各方面嘅嘢，跟住但係冇計，即係。好多，尤其是呢排世界杯咧，焗住所有嘢都系关足球事咯。 系啊， 咁冇计嘅，即系会睇波嘅女孩子已经唔多啦。 系啊， 就会睇波又靓女嘅女孩子就更加唔多啦、 啊。其实都多噶、啊， 真系咩咧？唔介绍嚟识下， 有啲皇马嘅 fans。 唔系，你哋去，如果你哋去睇本地波咧、 啊， 都好多女仔入场噶。 唔靓啊嘛。 都有啲嘅，你睇咧足球世界、球迷世界咧，佢、有时过场嗰啲 shot 就会影住嗰啲女人，系啊，嗰啲、都有嘅。 所以其实有时我都会觉得，其实自己都唔系真系咁特别啫，即系成日讲到女仔睇波好似好难得咁，但系其实而家真系好多女仔睇波。 唉，但系我哋识 我搵唔到嘛， 搵唔到嘛。 你哋加油啦！ 够钟翻嚟啦！ 上次嚟到讲嘅时候咧，就讲如果你有自己嘅一个博物馆，我哋问你会想摆啲咩落去啦。而家会唔会想试下将自己煮嘅嘢食放喺嗰度咧？ 差。 系啊，即系你煮过嘅 煲喎，会 叫你煮嗰啲都唔差噶。 有冇进步到啊？ 有心机煮咗系真嘅，即系都多咗去试下唔同嘅变化嘅。咁但系其实又唔系即系话超级要日日无敌喺度煮咁样咯。但系都有煮下，但又唔系好超级 into 我日日都煮，我唔系嗰啲人嚟噶。所以你话系咪要摆入去博物馆啊？都未去到咁严重咯。可能我会摆我只狗嗰啲相入去多啲。 但系疫情期间系咪煮多咗啊？或者即系你同你先生嘅相处系有冇话边个煮多啲啊？ 一半一半嘅，因为佢会煮啲简单啲，譬如杀下乌冬啊，即系整个鱼蛋汤面啊嗰啲咯，跟住佢会煎扒咯。咁跟住如果我煮就多数系我嗰日真系唔使做嘢，咁我就会出去买餸跟住煮咯。系，但我都其实我 prefer 中意煮西餐多啲。其实我应该同天怡 swap 咯。即系上次天怡，我哋嗰个节目天怡系煮西餐噶嘛，咁我煮中餐啊嘛，跟住成日都见到佢煮西餐，就哎呀，我其实我中意煮西餐多啲。 你有冇试过都系嗰啲即系情人节啦嗰啲咧煎块扒咩心形扒嗰啲俾另一半有冇试？ 我有真系整过，但系我发现我老公煎扒系好食好多，所以我买扒煎扒呢度交俾佢，我费事破坏咗块扒，所以多数我就煮其他嘢咯。一煎扒我就老公嚟啦。 咁佢对于你煮出嚟嘅嘢食，一般嘅 comment 系咪都系正面噶？ 以前拍拖咧，佢就会好鼓励嘅。 系， 跟住到结咗婚之后咧，佢就会真系俾 comment 就我觉得咸咗啲啊，我觉得呢个酱咧可以结少少，但我觉得系好嘅，因为真系我煮一世噶啦嘛，即系你 expect 对方真系煮一世俾你食，你先至会俾啲真切嘅 comment 想佢进步啊嘛，所以我觉得系一件好事嚟嘅。 你讲到佢讲到好输啦，煮一世啊嘛，喺我心目中系计到，我以后冇得拣啦，都系要食你煮嘅，唯有叫你煮好啲。 系啊，冇办法之下，唯有系咁嗰啲咯。 今天起身已经到午餐，一丁加蛋混酱加奶茶，想讲小白我不够气泡，到时大到拉好好衬衫。今天开始我不再上班。去行，声音沙哑，打一个喇叭，到时大到啦，敲敲吉他，然后唱出新风格。大人为何暴躁？我问个暴也好，成长脱轨了，或会很自豪。地球灭亡就到，满世挂在半空。再上班，擦去砖瓦，让青春发芽。开一束花，当交了税单，给沉闷发出风的炮弹。谁未够胆，侧边界推一下。大人为何暴躁？我问得暴也好，成长脱轨了，或会很自豪。地球灭亡就到，满世挂着。 礼物嘅时间又到啦，当然咁啊，潘洁玲开咗个题俾我哋嘅， 系啦，咁呢个题咧都好复杂嘅，就系、 是、我都谂咗好耐点样表达啦。 系啦，咁啊， 都易明嘅。 我想收到一份你哋去完一个长 trip 翻到香港最想食到嘅嘢 啊！ 一点解咧？因为我啱啱三四五月系飞咗四五个 trip 啊。 嗯，就每个都系。 每個都係勁遠，即全部都係歐洲啊，係啊，同埋南美啊。跟住我一翻到香港就諗啊，食乜呢？即有一件事就係翻香港，我一定要食翻一樣香港嘅嘢。所以我就想知道兩位如果去完一個長 trip 會買啲咩嚟食咯？ 我先啦、 啊，你先啦、啊，你先、啊。 好緊張啊！ 唔好撞啊！ 嗱，我覺得香港地啊，最吸引到我嘅咧 係咩啊？ 就係、是、防腐劑嘅面啊！咩叫防腐剂面呢？面好多地方有啦，但香港茶餐厅独有嘅防腐剂面系不得了嘅，有两个配搭系防腐剂中嘅防腐剂，第一五香肉丁， 哇， 好啦，第二就系加快啊，煎午餐肉， 哇， 你知唔知我呢两罐啊？我今朝去咗屋企楼下嗰啲日本嘅超级市场， 我哋今朝先买冇诚意啊， 唔系新鲜啊嘛， 防腐啊师傅。 咁但系咧，咁我佢跟住之后发现、啊、原来日本嘅超级市场系冇嘅，即系嗰啲日资嗰啲。咁、 啊、 我行咗好远，行喺乐富行到黄大仙啊，先揾到一间嗰啲比较屋村啲嘅超级市场，同埋一定要揾呢个啊。好长条绳嘅嗰个牌子啊！ 我想讲 有翻呢啲嘅间者， 我有好多年冇见过午餐肉同五香肉丁系以罐头状况出现 啦。 我平时见佢都已经上咗碟噶啦。 同埋点嗱，我坚决一定唔可以买嗰啲日本午餐肉啊，或者而家好兴嗰啲韩国嗰啲啊，或者外国嗰啲。我觉得如果要食翻 local 嘢咧，一定系呢个牌子。 好劲！但你揾到真系好劲啊！ 都揾到嘅，超市都有嘅。 屋村嗰啲就揾到嘅、 啊， 最紧要佢嗰个包装系绿色，好似中咗毒咁。 就是这种绿色才有家庭的感觉、啊、 我今晚就回去煎来吃啦 是 我你这两样啫我以为会撞添 冇冇你是什么呢 我那样会这么是面的 我 那样 呢是拿来送这个 你就买面 因为我觉得回到来香港呢每一次最想吃呢就是茶餐厅的常餐一定要是鹌鹑加沙丁藕面再加杯冻柠茶， 我有谂过真系买个常餐上嚟。 你知唔知其实点解我会谂到呢就是、因为我嗰日就系食紧茶餐厅，然后我谂起争你哋交功课、嗯，然后我就望住嗰碗嘢，咪就系我想食嘅嘢咯。跟住我就估唔到你真系会买到嗰样嘢啊！ 唔系，我有谂过真系买个常餐上嚟嘅，但我哋直播室唔拎得嘢食入嚟啊。 同埋你要食啊嘛，又真系 系啊，好劲啊你哋。 咁跟住咧，柠檬茶我又觉得买樽，因为你嘢食啊，柠檬茶撇除咗啦。咁鹌鹑我又唔识整啊，整唔到啦。 咁你买咗包面上 嚟？买咗面，但面都有好多种。本身我谂住买咧五香牛肉味，但系始终同沙爹都系有啲唔同。 加钱嗰个系嘛？ 我呢个系啦，就系、是、加钱嘅丁面呢、這个真系呢、這个真系不得了啊！话 你 听， 你买， 你 哦咁唔得啦，买杯面就输咗啦。 配料大满足啊！ 但呢个点样加落去啊？ 呢个都得，都得。 但我觉得如果买呢个杯面就输咗。如果你系买一包包， 啊、 又或者你直情系买餐厅专用、 啊， 买一箱上嚟，你就赢啦。 唔系啊，去完旅行翻嚟会攰啊，个人。即系有时咧，你夜晚翻到屋企咧，你放低行李，你唔想执嘢， 啱嘅。 你用热水冲个杯面咧。 呢、这个系体 但系系唔同感觉嚟嘅，嗰碗茶餐厅嘅嗰种嘅丁面 个味道，唔系咁而家咪两样可以加埋一齐咯。 系啦，但系 俾你拣啦，两个嗱，点解我唔买面呢我觉得面咧喺其他地方都有，但系虽然话未必系香港嘅呢种感觉，但只要你就算系啊。加咗呢个嘅午餐肉同埋五香肉丁，就算外国嘅面咧， 我要拣， 你都有 你 嘅感觉， 即系拣边个嘢。但系个问题啦，因为而家系分开嚟睇啊嘛，礼物。如果翻到屋企净系得五香肉丁同餐肉，嗰件事系唔得嘅。但系如果我食个面未有五香肉丁同午餐肉咧，我都接受到。系啦，好啦，两样你会拣边样咧？ 我觉得你买一包你会赢，但你买杯面你会输。 我觉得杯面是体贴啲，因为省却咗煮 的。如果呢你是买一包嗰啲，我会打镬 super 嘅。但是呢因为其实呢呢、这个面呢我搭飞机嘅时候已经食到了。即是飞机有得食㗎嘛。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个长嘟牌嘅 五香肉丁。 五香肉丁同埋 餐肉 是赢咗。即系好难揾噶， 我今你明 唔系咁难噶？ 如果我去揾嗰啲外国牌子，我都冇咁有诚意、啊。 同埋嗰个茶餐厅嘅味道系重点啊！ 我都好想食、啊， 我称之为防腐剂面啊！ 够钟翻嚟啦！ 即 上次咧，你上嚟嘅时候，我哋有送嘢俾你嘅，你有冇印象？我哋送咗啲咩俾你咧？ 我有印象，因為我都幾深刻嘅。我嗰次係出完一個 trip 翻香港，跟住你哋問我想要啲乜，跟住我就話哇，其實我出完 trip 咧，我就通常都好掛住香港嘅茶餐廳美食。跟住咧，你哋就買咗個丁丁杯面俾我啦，同埋買咗呢個午餐肉嘅，啱唔啱啊？ 係啊，好勁啊！因為特登揾嗰個長咩牌嗰啲。 是啊，我知道啊，我食咗噶，我有食噶，我真系我系翻到屋企我就好开心，咁我就食咗咯。 但系呢一年系基本上都冇去过边噶啦， 即系冇得飞啊。 嗯，冇啊。我对上一次飞系去日本结婚咯。 嗯，最想会去边啊？ 2019年年底最想啊，哇，好多地方啊，因为我哋未度蜜月噶，咁点解我哋度蜜月咧？ 好似好关我哋事咁，系喎，你未喎，系唔得喎，咁样， 好似唔关我哋事， 讲到好似好紧要咁样， 讲到好似有你哋份， 系啦系啦，系喎， 几时啊？你唔提我嘅。 其实我哋本身谂住柬埔寨，跟住去爬五哥窟嘅，跟住睇日出咁样嘅。因为我好想去，我本身想去呢个地方好耐，但一路都冇啦。咁呢个就系本身我哋度蜜月嘅计划啦。咁但系一路拖到依家咧，我哋系已经好想去台湾啦，好想去日本啦。其实基本上边度都好想去，好想去欧洲啦，好想去美国啦，好想去澳洲啦。但系即系就算系飞一飞过台湾食碗牛肉面，都已经会觉得好开心咯。 系啊，我明白啊，我呢排忽然好想去，不如去转台湾算啦。我总之想飞一飞就算啦，有啲挂住台湾同日本啊。 是变态到咧，我开翻啲旧相咧，见到自己搭飞机睇住嗰啲云咧，即系喺飞机影嗰啲云嗰啲相都已经好开心啦。 但系结咗婚之后收嘅礼物有冇话唔同咗？即系例如啱啱过去嘅情人节啊， 嗰啲生日啊，周年纪念啊， 未结婚一周年啦、啊，咁但系系啦，即系嗰啲过时过节有冇唔同咗咧？收嘅嘢？ 好似又差唔多，但系我哋两个买多咗屋企啲 gadgets 咯，即系好似买礼物送俾对方会系啲屋企嘢多啲咯。 嗯，即系空气清新机， 即系好似好闷咁，系系啊，真系嗰啲 洗衫袋啊。 结婚之前都已经系咁啊，即系临结婚前已经咁，定系不嬲，定系忽然转咗咧？ 我觉得有少系有少改变嘅，即系之前系多啲 personal 用嘅嘢咯。而家就多啲係一齊用或者屋企用嘅，雖然我哋結婚前都係一齊住，但係都係有少少改變 嘅。而家因為都叫重於新婚嘅階段啦，即係因為一齊生活啊嘛，好多嘢都一齊，會唔會都要抽一啲時間間唔中咧，係要有翻啲拍拖感覺咁樣？ 因為本身我哋一齊咗好耐啦，跟住又同居咗好耐啦，跟住到而家結咗婚，其實一齊住起上嚟，我覺得除咗心態上好似會多咗。照顾对方之外呢，其实生活上嘅嘢系唔系好多改变嘅。但系你话拍拖，因为疫情呢，其实我哋都几习惯地，我哋 weekend 都会出去吹下风啊，唔好成日困喺屋企咯。咁、我觉得我就当咗嗰个 weekend 系一个拍拖嘅活动。 系咯，希望疫症快啲完到呢个 honeymoon 可以 系咯， 快啲可以去啦呢、這个。 好想知 道，因为咧，你哋喺度了解啲婚姻生活咧，令到你哋觉得好似好枯燥咁样。 我几噶？ 我唔系噶，我谂住结婚噶啦，我都拍咗七年啦。 阿一谂住结婚噶。 你向往嘅系嘛？即系你听到我咁样讲，你会觉得我死得好闷喎，原来咁样。 我唔系向往啊，不过要做啫嘛，我觉得。 哇！即系为责任而做， 系、咯，有得拣边个男人想结婚啦、啊？唔系，我唔系讲你嗰个啊， 唔系讲你嗰、那个， 心啊！你女朋友听到咪唔开心咯、 啊？唔系冇咩嘢嘅，佢都系啊。而家尤其是疫情嘅话，唉，唔好搞咁多嘢啦。我听阿玲讲，佢话好多 friend 呢排趁疫情嘅期间嗱嗱声结婚啊嘛，唔使摆酒， 悭翻笔啊嘛。 其实咧，我嗰阵时结婚，因为我系 overseas 结啦，咁我都有请亲友去嘅，但因为系海外嘅关系，其实个规模就好细啦，廿零人咁样啦，咁跟住系翻到嚟，其实系嗰阵时未疫情啦，跟住就有即系都有亲戚话，喂，会唔会再喺香港食餐饭啊？即系摆几围，简简单单咁啦，咁其 其實我哋都諗住，唉，係咯，都簡簡單單請翻啲無去嘅親戚啦。跟住而家耶，唔使搞咯，你乜都唔使搞咯咁 咯。你驚唔驚有親戚聽到啊？ 係啊，慳翻一大筆啊！ 唔係啊，個 point 係亦都係冇親戚再追問呢下先係最舒服啊嘛。即係大家都好似唉、哎、明白㗎啦，明白㗎啦。即係而家都搞唔到係咪？ 不過啲親戚可能都諗，咦，我又慳翻筆，唔使俾人情啊。好啦，大家都覺得慳翻筆咧，年終要飲咁多餐。 其實大家對於擺酒呢樣嘢咧，明明雙方都唔係好想，但係雙方都好似又會大家都要做咁樣咯。 係啊，睇有冇人搞啫嘛。你搞咪嚟咯，你唔搞我咪覺得唔使嚟咁樣咯。 是啊 是啊，咁啊我哋都期待睇下你嘅 honeymoon 啊，之后会去边度啊，到时话俾我哋听 啦。系咯，到时唔知啊，可能真係简简单去个台湾已经当咗系。 我期待你嘅小朋友中意礼物好啊。 是一个诅咒咁样，我期待你。 冇，我觉得乐也融融嘅呢件事，即系等于如果我个仔中意花 融融， 如果我个仔中意花彩。 你是那些喂我想你恭喜你喎、啊、利物浦喎、啊、那些 feel 你剛才說 利物浦沒有怨恨的巴塞怨恨大一點、啊啊、如果你說你是巴塞粉絲我應該不跟你聊電話、啊、 你應該祝一話預祝你會早過我生小朋友你祝回他、 喂我祝預祝你小朋友早出世過我小朋友 是吧、啊、好有詛咒的感覺啊這句 開心事來的開心事來的是的 好啊！今日多谢你啊，潘洁玲。 好多谢晒你哋两位。 拜拜 好啦， 潘 姑娘。喂喂，唔系啊，喂，如果你哋真系有嘢唔开心，真系随时揾我。我唔会用嗰、那个猫嘅，我会用翻朋友猫同你倾偈 ，OK？ 好啊，好啊，好啊， 好啊。 好啦。 我都想到了，之后问你啊，拜拜。我已经想到有啲咩， 我哋好多唔开心嘅嘢， 系啊，近排好多嘢发生啊，系啊。 好啦，好啦，随时 ready， 好啦，拜拜。 拜拜。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普及检测除咗要揾出社区嘅隐形患者，亦系为日后防控疫情预演。日后如果面对第四、第五波疫情时，就唔使动接关闭口岸、严控社交距离、关闭多种场所，令生意受影响。聂德权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理解市民担心部分检测中心较近民居，但今次检测对象是没有病征的市民，检测中心同街上的风险差不多，市民只是在采样时先除口罩，相信受感染的风险不高。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医学院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有助識別沒有症狀感染者，截斷社區傳播鏈，令香港盡快回復正常生活，呼籲市民盡量參加。被問到若果有很多假陽性個案，醫療系統是否可以負荷的時候，許樹昌表示，檢測到陽性個案時只屬初步陽性，不會即時隔離，要等衛生署病毒實驗室覆檢確認後先轉送公立醫院，認為出現假陽性的機會很微。至于住在检测中心附近的居民担心受感染，许树昌说，检测中心多数是社区会堂和学校礼堂，空气流通，加上市民要经网上预约检测，不会有人群聚集风险，呼吁居民不用担心。教协有关文凭试教学进度的调查显示，近九成受访教师表示教学进度受疫情影响而落后，超过六成受访教师预计新学年未能完成教学。教協以電子問卷的形式訪問有教授2021年文憑試考生的教師，部分教師任教兩個科目，一共收到841個有效回覆，九成半受訪教師認為網上教學影響學生的備試操練，亦對他們掌握學生學習進度有影響。其中在中文科，八成半受訪老師認同可減少必答題的範圍，近九成認為可進一步減少校評內容，刪除選修部分。教協副會長、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認為，由於各間學校的教學進度十分參差，要制定劃一的方案會有分歧，期望考評局敲定方案前 听取前线教师和科目委员会的意见。日本执政自民党据报将于下个月15号左右选出新党总裁，接替因为健康理由辞职的首相安倍晋三。报道说，安倍辞职后，首相之争随即揭开序幕。前防卫大臣石破茂、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都表示有意参选。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和防卫大臣河野太郎被认为潜在候选人。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表示不打算参与角逐。报道又指，在通常情况之下，自民党必须提前一个月宣布有关党总裁选举的消息，但在安倍突然辞职的情况之下，国会议员和地方自民党议员可以尽快进行特别投票，预计将于下个月15号左右举行，而选举的形式和具体日期将于下星期二决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酷热，但局部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和风势微弱，最高气温达34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较早前有意外，第一二线受阻，一大车多，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太子道西。而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富豪东方酒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中区的德辅道中，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德辅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遮打花园的慢线仍然是封闭，部分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进步只需踏前一步。我 Janice Man 文咏珊同雇员栽培分局一直与你同行。培训通课程首刹终端机设于超过100个地点，遍布全港18区，提供再培训局课程资讯。配合地区服务网络，助你提升技能，发展事业。想知多啲，快啲打182182啦！再培训局助你踏前一步，进修再进步。 跟住电脑， 跟住港台电视31， 从香港到世界，睇尽大自然生态， 认识香港生物物种。逢星期六晚10:50，大自然逐样讲， 环境保育得来不易。走访亚太地区不同故事，逢星期日中午12:00，窗外有蓝天。 动物同人可以点相处？逢星期日晚8:30，动物爱全城。 今个夏天，港台电视31与你爱护大自然。 新学年新常态，全家上准备好晒。 好仔呀，快啲起身出门口啦，唔係繁忙时间好多人易受感染啊。 爸爸，你出到门口都特登打电话提我，多谢你啊。 仲有啊，保持社交距离啊，知唔知啊？ 我知㗎啦，听风骚快活人呢教晒我㗎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要拥抱新学年挑战嘅家庭打气。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二台院线的阿 O 啊，如果要拣一只歌啊，又有正能量有关电影事咧，一定是 Ronald 郑中基的《猛龙特警队》啊，因为正所谓一系唔威，一威就龙咁威，希望大家咧都虎虎生威。 百毒不侵。 卢锦威，特种警卫，威猛和真勇毅。卢锦威唔怕毒鸡，反恶到的确系威。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阿宝，作为家庭主妇，看见香港的医护人员为我们紧守岗位，讲句说话为他们打气之余，我想请各位香港人在这段时间尽量保持卫生，留在家里才真正为医护人员打支强心针。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思芬，你前日先失恋咋喎，你咁开心嘅。 Hey, Kitty, 有阵时嘅嘢旧嘅唔去新嘅唔嚟。 哇，你咁快有新恋情，不过你小心啲好喎。 哇，你咁黑心一个人。 唔係啊，不如咁啦，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周末有情人，思芬同崔杰彤同大家一起研究一下，喺失意嘅时候遇到嘅人到底係白武士啊定係另一个烂摊子啊。 On a Saturday night。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边个话生日愿望讲出嚟就唔靓噶？ 人离群独居不算太坏事情，能平衡自己不惯再合拼。人生即是干，还暂时干得很高兴。最近碰到我爱的女型，仍情愿关长期单身证。今天我要的热情，今天我已不懂。 Kenny 话同 Y 文已经认识多年噶啦，曾经喺某年生日嘅时候咧，讲俾阿 Y 知自己嘅生日愿望系再揾对方填词，而去到呢首 demo 一听旋律咧，佢就谂起对方。填词嘅有 Y 文啊，作曲就有 DJ 嘅 Howin， 编曲 DJ 黄少美，监制 Howin 阿 Tim。 干一些，亦未为谁认了美。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关智斌《干爹》。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但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周时间啊，3:41啊，播一播天气啊，唔该。 而家外面嘅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好啦，我哋访问咗呢个嘅潘洁玲小姐， 冇错。 咁啊，下星期会有另外一位嘅嘉宾嘅。吓，咁啊，通常嚟到呢个3:30嘅时候咧，有嘢推介， 听下 推介啲咩啊？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推介你如何令到自己嘅生活啊，可以多一点嘅 class 嘅感觉，即系有啲品味嘅感觉咧。嗱，其实真系要从一啲生活上嘅细节入手嘅，即系例如啲咩咧？嗱，我哋平时饮酒啊，即系屋企饮酒咧，好多时有几个做法噶。嗱，如果啤酒嗰啲咧，就摆入雪柜嗰度雪冻佢啦。但如果一啲烈酒，即系例如威士忌啊、伏特啊，咁嗰啲咧就会自己加冰啦。好啦，问题嚟啦，嗱，酒咧。个 range 都好大嘅，即系你越贵，唔代表你越有 class 嘅，因为有啲嘢咧系在乎你嗰、那个嗰下嘅 识唔识得享受唔关个价钱事。咁究竟如何可以喺呢方面提升到嗰种感觉呢？冇错啦，饮酒最紧要系咩啊？除咗酒之外，就系嗰嚿冰啊嘛。一般人咧就会自己雪嚿冰，然后就攞出嚟，然后加啲酒落去啦。但你谂下，如果你系买嚿冰翻嚟啊，个分别啊，系咪即刻唔同咗呢？即系有啲亲戚朋友嚟到，哦，今日嚿冰我喺超级市场嗰度买翻嚟，唔系自己雪嘅，系咪即刻当堂唔同晒呢？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就系推介你试下下次即系搞一啲饮酒嘅聚会，不妨试下就系买啲冰翻嚟，同你用自己屋企雪嘅冰咧，个感觉系好唔同嘅。笨读兵团报告完毕啊！记得提大家啦，千祈唔好过分饮太多嘅酒精类饮品，年少都要无酒啊！ 鬼鬼祟祟用我部电脑， 我唔系我揾翻啲资料啊！ 哦， 系啊， 你知你噶啦， 冇， 你知你噶啦，个人。 咁啊，呢个故事咧发生喺上个星期五嘅。咁啊，话说嗰晚咧就即系嗰个上个星期发生咗啲事情啦，心情麻麻地啦，你都知啦。 系啊，搵潘姑娘咯，可以。 系系，得闲搵下潘姑娘，心情麻麻地。咁啊，约咗个 friend 话喂，出嚟饮杯嘢啊，咁样。咁好彩地呢就即个人一有事呢，你真係 feel 到边啲兄弟嘅即刻出嚟嘅。咁波城嗰晚呢就 因为我都唔开心緊，有另一班兄弟陪緊我。 波城嗰晚呢就哦我今晚约咗人啦，唔得闲啦，咁样係啦。结果阿玲同阿斌出咗嚟。 我都俾人开解緊。 好嘢好嘢好嘢。咁跟住之后就约咗另外一班 friend， 即係同一件事嘛，喂出嚟倾下偈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咁倾偈嘅时候就即係当然就少不免有啲酒精类饮品啦，咁但係提多次大家嗰啲嘢啊。 係即係未有十八岁唔好饮啊，就算饮都系少少地啊嗰啲咁样啦。 咁饮啦，咁你知我哋呢啲人咧就通常饮几样嘢嘅，系啦，饮啤酒， 啤酒啊， 系啊，啤酒就都系你摆得系雪柜雪噶啦，系咪先？咁啊，有啲嗰啲 听我话有冇试过啤酒加冰？ 啤酒加冰，好似有啲地方系会噶， 因为唔知点解啊，你个啤酒如果唔冻咧，你都唔会谂住加个冰落去令佢冻呢件事。 但我有见过人哋饮啤酒系加冰嘅， 唔得噶， 我有见过嘅。 系啊，我就问你有冇试过，因为我从来都 冇。冇， 继续。 但其实可乐可以加冰，点解啤酒唔可以加冰咧？ 系啊，我系谂紧呢个问题啊。一路讲嘅时候，因为每次都系问，喂，啲啤酒唔够冻，不如加冰啦。全部人都话咁唔饮啦，咁样，每个都系反应都系咁嘅。但系冇人提出过啱啱你讲嗰样嘢。如果你惊佢沟淡咗，咁点解可乐可以咧？咁，我都系问下，继续 问下，得个支持， 得个支持都冇咩噶。 咁跟住之后，咁我就饮嘢啦。咁然后有个 friend 咧就话，喂，我迟到，我要去吉都岛嗰度买啲嘢。话买乜嘢啊？佢话得噶啦，买啲嘢啦，咁样。咁佢遲到上嚟啦，咁拎住一大抽嘢，咁有咩呢？有燒酒啦，紙盒裝嗰啲燒酒啦，燒酒啦，我哋叫，咁然後有檸檬咁嘅青檸啦，有四五樽嘅嗰啲泰國嗰只梳打水啊，即係你喺九龍城，你知邊只？我心口嗰個牌子啊， 係啊， 有兩隻大笨象嗰、那個，係啊，咁佢買咗呢啲啦，咁我合理啊，係咪先？就買咗個飯盒上嚟食飯咁樣，咁合理啊，係咪先？佢呢个时候喺个胶袋入面拎住一樽冰嘅，系用一樽嚟形容啊！个 size 好似咩咧？个 size 有啲似咩咧？ 有冇啲电子 三分 咁大咧？ 八寸平板， 八寸平板， 八寸平板系啦，八寸平板，即系等于其实差唔多个 size， 冇咁阔，但长度差唔多，就系、是、一盒粟米片咁大。 哦，厚度都系同粟米片差不多。 厚度薄少少啦，我谂。 有得咁卖，我真系唔 有啊有啊，一樽冰，我都真系唔知道有一樽冰卖噶，因为由细到大嘅概念，冰知道有得买，即系冰粒啦。 便利店一袋嗰啲 啦，系啦系啦，一袋袋咁样买啦。咁有时你屋企搞 party， 你唔为意，你都会啊系冇阿明啊，你买两袋冰上嚟啦，咁呢啲都会啊，系咪先？又或者你去 BBQ， 可能你要出去露营 BBQ 嘅时候，你咪买两袋冰去咁样啦。嗰个有一樽冰买。咩嚟㗎啊你黑龙江啊黑龙江啊系咪先系咪先跟住之后呢咁我话跟住之后我话咁你个冰点搞啊咁跟住之后佢话就攞咗把刀出嚟喺度剁。 咁剁啦冰雕嗰啲呢 喺 度慢慢喺度剁啦。 刀无端端又喺边度嚟咧？佢自己准备咗嘅。 我自己攞厨房嗰啲刀仔嘅， 即系佢一早准备咗出嚟。 唔系啊，人哋屋企厨房啲刀仔， 人哋屋企啊嘛， 系啦，嗰啲牛油刀、餐刀仔，然后喺度慢慢剁，系咯，慢慢磨啦， 冰雕 系啦。跟住我话做乜嘢啊？黑龙江啊？咁跟住之后佢话唔系咧，唔同啲嘅。咁跟住之后咧，原来咧我饮落咧，我又真系觉得唔同啲、啊。 是那些水的问题而已嘛。 是啦，咁我上网 search 过呢，佢话因为呢是有啲叫做叫纯水，用啲好唔系嗰个纯水啊，即系用啲水质好清嘅 pure water。 是啦，去整嗰啲冰。咁个分别在于咩呢，就是因为佢正佢咁纯呢，咁佢就好少杂质啦。你有时你屋企雪嗰啲冰呢，咁你咪会见到雪完之后会有啲白色嘢喺中间㗎嘛。係 啊 係 啊係啊。 咁就因为你雪嘅时候可能有啲气泡啦，或者啲水唔系咁，即可能有啲矿物质喺度啦。咁但係因为呢佢用啲我而家上网 search 下，因为用纯水制造嘅冰啊，咁所以佢就冇咁多杂质，所以就少咗啲白色嘅气泡。你 feel 到你真系同雪柜出去，你见到佢嗰嚿砖系透明㗎。我哋平时屋企饮福卡或者威士忌咁样，你会摆嚿冰落去啊，系咪先？咁你摆嚿冰落去嘅时候，你会见到有嚿冰喺度嘛？ 系啊， 咁好合理。我摆咗嚿冰入去，咁 见 到嚿 冰 啦。 咁你嗰个 合理啊？你摆咗嚿冰入去，你见唔到有冰噶？ 哦，即系因为冇嗰啲杂质，所以就 佢透明到你睇唔到有冰啦。 咁劲嘅咩？ 好劲啊！系咪即刻觉得个 class 唔同咗？呢个就啱啱讲嗰个 class 啦。 因为个我听落去，其实咧，我觉得自己买冰咧已经好劲噶啦。咁跟住再升一級個 class 係咩呢？譬如你飲威士忌呢，啲人如果講究少少嗰嚿冰係用呢大嚿圓氹啄嗰啲，好似你出去 雪嗰啲威士忌波嘛。 最貼近嘅樣係咩？我個 friend 呢佢之前買咗㗎，喺嗰個 lock out 嗰度嗰度買呢 Death Star Star Wars 呢嗰個冇攞嚟雪冰，嗰、 哦、 粒圓氹啄呢擺落去其實啱啱好嘅，落嗰啲 lock 杯度。 係 咁我覺得呢個 class 係再高啲嘅。但前排又有啲 friend 唔係就係嗰日啦，上嚟又係傾心事嗰次咧，好廢。喺个雪柜用个自动制冰机，佢话：喂，呢个雪柜冇雪喎，哦，咁啊，加啲水落去制冰啊，隔咗一阵间出嚟咧，嗰啲一粒粒咧，我真系唔知嗰啲散银咁样一粒粒咁样样摆咗喺度，咁嗰个 class 完全唔得， 系啊，争啲噶嘛， 同埋如果系个原理上，佢因为个接触面多，佢好快溶咧，淡得好快， 系， 同埋个样真系好衰， 咁跟住之后，同埋系冇咁容易溶嘅， 系啊。 差好远嘅，嗱，我摆喺个杯嗰度啦，我真系睇住嘅，真系好似摆耐啲喎。咁跟住之后，咁当然个重点唔系在于佢溶唔溶，系嗰个感觉嘅问题，唔系在于个感觉啊，而系你啲冰够冻，咁但系佢溶得慢嘅话咧，咁你杯嘢就冇咁容易沟淡啦。 系啊， 呢个就系嗰分别啦。所以我就啊，下次几得意喎咁样。咁但系我哋嗰晚大概饮咗，即系本身四个人啦。咁本身以為阿嫂都喺度嘅，阿嫂話唔係你玩得開心啲，跟住翻咗娘家，我話好似逼走咗阿嫂咁樣，跟住就四個麻甩佬喺度飲酒啦。我諗啱啱咪話佢個 size 可能一個八寸平板電腦啦， 係啊， 我用咗五分一嘅咋， 咁少啊，即係佢真係用得好慢， 係啊。咁圍埋個價錢係30蚊一 pack 左右啦，30蚊一 pack， 我唔知去邊度買啦。 我想知個磚冰佢會唔會已經有一啲痕呢？ 冇痕，我有嗱，所以呢個呢又唔係咁容易去做到嘅，因為我自己後尾都貪得意咁去試下，哇，好似好得意喎，嗰啲人哋嗰啲黑龍江嗰啲冰雕戰好似好簡單，你睇落係咪先？咁我咪走去自己都試下啦，係咪先？跟住我見佢又係攞把麵包刀喺得， 咁你又試下啦？ 係啦，我又試下啦。唔得，我剁唔到，我剁到啲碎冰出嚟咯。但佢嗱，我 friend 唔知系咪佢屋企自己玩开咧，或者自己试过啦， 有经验啦。 佢戒到完整一嚿嘅方形， 即系好似好普通切嘢咁样样啫。 都唔系，你睇落都辛苦嘅。 即系睇落去系嗰种。 系啦，睇落都辛苦，但佢可以切到完整嘅方形。但我呢啲第一次试咧，我就真系变咗刨冰咁样，碎晒啊！ 啲冰 出嚟。所以系嗱，你又唔好觉得好似好简单咁样。 因为如果你冇狠冇性就咁听，我系觉得难嘅。 系啊，有狠你可以拍噶嘛。 系啊， 唔得嘅，唔得嘅。 但如果你话玩冰呢一样嘢，嗱，嗰个冰呢个系即系用水变成嗰啲，大家千祈唔好谂嗰个啫。我呢个咧，我细个咧系已经好中意食噶啦，即系咧暑假咧屋企咁啊，靓仔已经打开个冰箱，无端端咧趁阿爸妈睇唔到咧，整揿嗰啲冰格嗰啲冰出嚟，就摆个口度含噶啦嗰阵时。因为唔知啊，嗰天气好热就好中意呢种感觉啦。后屘玩到系点咧？嗰時飲汽水， 哦， 將嗰啲汽水倒落去咧，就變成個可樂冰。 我覺得呢一年而家真係你問我咧冇咁樣閒情日子咧去搞呢啲咁嘅嘢，但係嗰陣時整可樂冰嘅時候咧，就我記得係睇咗嗰套《美味情緣》，你有冇印象呢套咁嘅電視劇？楊千嬅、吳啟華講咩咩叫仙啊？就係、是、羽家洋嘅天仙配。然后嗰时系刘家辉就做阿吴启华同马德钟嘅师傅，跟住就话饮汽水啊，最惊有个汽水冰。咁我嗰时睇完之后就觉得系、哦，原来啲冰可以唔一定加水落去。嗰年暑假咧就成日就整汽水冰，就睇电视学翻嚟。我呢个都好，呢个都高级少少嘅，相对地 系。 而家冇啦，而家冇咁刁钻啦。 唔系等于以前有一间嘅茶餐厅，佢嗰、那个。奶茶佢唔系落冰噶嘛，落冰镇噶嘛。 哦， 系啊，咁佢话为免沟淡咗啫嘛。 系啊， 或者有啲地方嘅冰粒系会用加糖浆落去咯。 糖浆。 咁然后就等你饮到个层次咯，即系例如我个杯可能系咖啡嚟嘅，咁我嗰啲冰系会加到啲糖浆落去，咁你一开始系斋啡。但当你饮到咁上下嘅时候，佢慢慢溶嘅时候，咁佢咪可以即系嗰个有层次嘅分别，即系可能啲咖啡咪开始慢慢变甜咯。 哦， 咁你可以 keep 住饮到唔同味道嘅饮品咯，即系我有听过呢、這个有啲咁嘅揭秘嘢都有嘅喺外国嗰度， 咁多花生 好多噶，但我觉得系可以试下买冰嘅，我觉得好得意啊，咁样一樽冰拎翻去， 我有冇相啊？你有冇嗰啲一樽？我想睇下个样系点嘅样， 即系冇影到，冇影到， 我搵下先，一樽嘅冰，大家帮忙试下，如果你有试过，你 message 话俾我听，教下一有咩方法可以切得好啲啊？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谁知你就放我飞机？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今个星期是被选中的《波城与阿一秀》的最后一集。这个大结局其实今日播之前已经我哋翻来覆去听咗好多次㗎喇。但係去到今日真係播咗出街撳咗出嚟呢，嗰种感动都仲喺度，同埋嗰个余韵啊 ,keep 到而家都差唔多咗成两个钟之后啦，都仲喺度。所以今日揀歌嘅时候係喺度諗緊仲有冇啲咩作品都系动漫里面嘅歌嚟嘅。听到嘅时候系会毛管动好热血嘅呢，但是数下数下又发现呢，原来每次听到会起鸡皮毛管动的歌又真是数码暴龙占居多。就算同期的宠物小精灵冇啦，咁我相信都是关个动画设计事嘅，因为数码暴龙有好多进化嘅场面，所以变相嗰啲歌喺细个嘅时候久唔久或者每一集啊都已经会听到，佢一进化就出，进化就出。嗰一个系一种类似肌肉记忆嘅嘢囉。当而家一听到嘅时候，成个身体嘅反应就好似返返去嗰陣时细个咁样。呢个系经过长时间浸淫啊，隔咗咁多年到而家听呢先至会有呢种感觉嘅。身体嘅动画就算近期睇我啲英雄学院嗰啲呢系热血嘅。但系你听到嗰啲歌都好，未有啊，佢未经历过时间嘅洗礼。可能有啲似头先我哋讲酒一样，有返咁上下年份呢嗰、那个味先至会出到嚟。但系亦都因为呢一个时间嘅洗礼，慢慢都觉得自己开始变成嗰啲老嘢啦，即系喺度想当年，又话当年点点点啊，比几十年前自己睇过嗰啲嘢感动到啊，甚至乎啊，再迂腐啲系接受唔到新嗰啲啦，觉得新嗰啲嗰啲嘢唔中咯，都系我细个嗰啲好啲，冇办法，呢个系时间上嘅竞赛，永远都追唔到嘅。好啦，讲咗咁多。咁究竟今日我揀一隻点样嘅歌嚟完结我哋呢一集呢？呢一首歌可以话耳熟能详，但係熟得嚟又有啲新，听下你就会知係咩嚟㗎喇。 白昼，蠕动中的地球，不为谁停留。在和平的地球，不让人破坏，只让人享受。这一般正义的战士是朋友。 为了这个地球付出的不需要理由，为了要过得更好却尽力去将就、yeah, yeah, yeah、现在是需要我的时候，赶上了恐怖的怪兽，让生命不再那么丑陋，用爱去失去所有的污垢。现在是需要爱的时候，再多的爱也不算够，让身边充满我的温柔，一双手保护你我的四周，在一个更美丽的地球。不让人破坏，只让人享受，这一般正义的战士是朋友。为了这个地球付出的不需要理由，为了要过得更好却尽力去抢救、yeah, yeah, yeah、现在是需要我的时候，赶走了恐怖的怪兽。 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广东话频道嚟嘅。我唔系播错嘢，而系话嗰种新得嚟又有啲旧，旧得嚟又有啲新咧，就系呢只歌啦。 我真系第一次听，如果唔系上网 search， 我都唔知道原来有呢一首歌嘅。 原来数码暴龙零二主题曲有国语版，叫《地球战士》。 地球战士 真系唔知道啊，其实本身 唔知哦， 因为啲剧里边我哋有啦。咁啊，嗰个广东话版， 广东话版啦， 系啊，唯有古装大家听得多，完全唔同感觉。我觉得呢件事就好似我而家明咧，我啲 friend 好中意，譬如钢之炼金术师，佢好中意日文版，一听到广东话版咧就嬲噶啦。我而家明白点解啦，但系呢个有少少唔同嘅，同一个人唱，但系都有嗰一种感觉。系啦，咁啊，用呢首歌嚟结束我哋呢七集嘅剧啦，大家有兴趣翻去重温啊，拜拜。